第六课，哪儿卖电话磁卡？ 一，这是磁卡电话。劳驾，您能帮帮我的忙吗？ 您有什么事？ 我想打个电话，您能换点硬币给我吗？ 当然可以。哎，不行，这是磁卡电话，只能用电话磁卡。 哪儿买电话磁卡？ 旁边的邮局有卖的，不过这么晚了，邮局早就下班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我有急事，得马上给我的朋友打个电话。 离这儿不远有个投币电话亭。 在哪儿？ 您顺着我指的方向看，那家快餐店旁边就是。 是那个电话亭啊，我刚从那儿来，那儿电话坏了。 那您就得多走几步了，前面有个胡同，那儿有个公用电话，门口挂着公用电话的牌子，您可以在那儿打电话。 是吗？太谢谢您了。 不客气。 二，我可以用一下这儿的电话吗？我可以用一下这儿的电话吗？ 用吧。 谢谢。喂，是18楼吗？请找一下231房间的王峰同学，我是他的朋友玛丽。什么？他不在？您是？哦，那麻烦您转告他，我今天有事儿不能回去，我们的辅导停一次。谢谢了，再见。我应该怎么付钱？ 把钱交给我就行了。 你们每天服务到几点？ 晚上10点，在这儿打国内国际长途都可以。 是吗？这可真方便，在这儿打电话的人是不是很多？ 越来越不行了，现在磁卡电话亭多起来了，又快又方便，谁还来这儿打电话？ 我这不是来了吗？ 欢迎您常来，对您这样漂亮的小姐，我们可以优惠。 您不是开玩笑吧？要是能免费，那就更好了。三，有事你呼我。王峰，有事找你可真费劲，几次给你打电话，你都不在。 这样吧，我给你我的呼机号，有事你呼我。 什么是呼机？ 就是 BP 机。 那我又不知道你上课的时间，要是我呼你的时候你正上课呢， BP 机在课堂上响起来，你多尴尬呀。 没关系，我的呼机是震动式的，可以不出声。另外我的呼机有汉字显示，如果你要说的话不多，巡呼台的小姐会把你的话显示在我的呼机上。 什么话都可以显示出来吗？ 当然，不过可别在呼机上跟我开玩笑啊。 那可没准儿。